是肉身输出痛楚，负面幻象又想假冒我，抑郁算什么？不过是脑部强迫我，心那样强大，全是身体的错。真了解，最实极清楚。是自然软弱又无助，但愿现在身躯不属我。悲哀算什么？请信任我，为你驱魔，让我哭，为何有错？只怕泪腺骗我，不接受缺陷才坎坷，自我都。都是难自欺，天给我这愁眉，不必生气，为何觉得地会比从来活在一起，自信不必相信真心到完美，还是做自己好，未学似你。自问身心都属我，不可割寂寞。讨厌着我是你什么？问你怎能嫌弃我？不要被你看破，请我共我和谈可吗？自我都。 根据自己的心理状态写成歌词，李心妮呢用不同的方式诠释歌曲。这首自我感觉还好，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着相同困扰的人群来说，有着很强的代入感。据说呢，李心妮在拍摄 MV 的现场呢，因为入戏太深，差点伤到自己，也让现场的工作人员捏了一把汗。所以任何工作疏解压力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这首歌呢是自我感觉跟自我感觉还好一样，都是深层次的来探讨情感心理的作品。本周排在第14名，由黄伟文作词，迪尔金的吉他手哈维和林嘉谦共同作曲。我们来听容祖儿的这首《心之科学》。 分一次手你带伤勇气，病两世纪，已见世的越见比你，他的五官也并不如你，提前都末期，除非因你下坐骑，曾多情人分。 照亮这个混乱时代。 Back it up， 不要辜负现在，时间穿梭过去不能重来，问问时针，现在我是 Big Time。 他们说过每种缘分都在意料之外，比起肌肉的血泪看来自不同血脉。他们说过明天会怎样，不用再去猜，就算一起踏上来，别畏惧，还有我在。 And everythingWe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自我大恨与爱的畏惧全力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当我爬到最顶端，我就是个战神。 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自我大恨与爱的畏惧全力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潘玮柏呢今年带来了全新的巡演，同时呢也在中国新说唱上继续担任明星制作人，一边忙碌工作一边调理身体。有一天的傍晚，他开车去工作，看到天上升起的月亮，突然有感而发，一天24小时呢都不能浪费，于是写出了刚才的这首作为2018年潘玮柏的第一首单曲，并邀请到了唱功非常棒的袁娅维来演唱 Hook 部分。英文版本呢叫做 Moonlight， 而中文版那这首《星光》在本周全新上榜，排在第13位。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第12名的位置出现的，这是第二首上榜新歌。之前呢，在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上夺取了冠军。那本周呢，以12名的成绩登上了全球榜，同时也是北京方面的这个全球榜的推荐歌。我们来听来自于许巍的这首《我的爱》。 山鹰 上每一次黯然销魂，你不是梦的余温，你是梦境更深，我在深夜起程去陌生的城镇，想和陌生人狂奔，却还是在风尘被烟起那一瞬被你推翻。 我走过天涯孤城，长河与离人怎么了，走不出你的剧本，夜过星辰，沧海与浮生可能都不如你同心一程。傻大时光都与心不忍，烟火歌声孤枕，又余生总算抬头望见星月半乱。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第三首上榜新歌，首周成绩第十一名，来自于胡夏今年新专辑第五首亮相主打《十万灰尘》。这首歌呢，有着时下流行的宇宙感，而一向声音温婉暖色调的胡夏呢，也在这首歌当中展现出了几分清冷的气质。那本周全球榜第四首上榜新歌接连出现了啊，这就是之前呢，在我们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上榜单上都有了非常好的成绩，阿信为电影《一出好戏》所演唱的主题曲《当每颗星星》，首周进榜排名是第十位。 当一颗星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谣言誓言不如谎言。星星都在无边，都在落

闭幕式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延庆诗园文化旅游产品会展，共约60个摊位，展出了传统美食、手工艺品、特色农产品、精品民宿等延庆特色旅游产品。近日，2018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什刹海分会场大美非遗造物节系列活动在北京金奖胡同5号、7号举办。活动邀请了12位非遗传承人向大众零距离传播非遗文化，带领参与者体验技艺创作，感受传统非遗与现代设计的魅力。在位于安徽省淮河岸边的蚌埠市博物馆里，一尊出土于中国双墩遗址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穿越7300年历史，安静地呈现出神秘的微笑。它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塑人像之一，目前正在通过网络平台向全球征集昵称。2018年年底将在蚌埠召开关于双墩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相关专家共同讨论陶塑纹面人头像在考古、民俗、美术、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价值。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来，时间是10: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好，继续我们为大家来倒数第938期榜单的榜上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呢，是和上周一样继续排在第九名，上榜四个星期，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叫做《肆无忌惮》。 角色精湛，主题略荒诞，短是让人不安，一心参半，却无比期盼你的广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填满，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摧毁简单。 用的手段维护着习惯，让自己难堪，最后的离散。请用此温暖。 薛之谦的近年来的歌曲都有着很深邃的沉浸感，而这首肆无忌惮的也是一样，词曲间所表达的情感纠结深刻的心如刀割，而薛之谦呢却用一种非常平淡的方式来演绎，表面风平浪静，内心波涛汹涌。听过这首呢是本周排名第九位的歌曲之后呢，向上一名，在第八位上是这个上周以第五名成绩入榜，本周下滑了三个榜位，这也是本周香港方面的全球推荐曲，来自于 Robin and Candy， 唱出了两个人长久友情的一首歌，叫做《青春终老》。 我来到今晚才明白那惊诧，你一句愿意吧，我或未明真假，然而停在岁月之间，回忆得太耀眼，多少年的旅途为承诺这刻抱拥一生人，世界已静下，你说句冷不冷，会怪我静到吗？谁说人间远老有一位伟同胞，如你无法宣告，仍其实我知 着黑色的眼珠，迷路的小女孩，真情深去，请别害怕。I'm like 年初的偶像练习生让一大批新人携着高流量出道，其中的 9% 男团呢更是关注重点，而作为团长 CV 出道的蔡徐坤呢有着超凡的关注度，就算你不关注综艺，他的粉丝在各种视频中刷起的弹幕也会带起一大波的存在感。出道之后呢，蔡徐坤呢也用一首首的作品来开启他的音乐版图，刚才的这首 It's You 在上周以第四名的成绩入榜，本周排名第七位。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自我和自我感觉还好一样有九周榜龄并列恒星歌，而且呢这首歌不仅到达过这个冠军的位置，在取得榜上最长榜龄的同时呢成绩呢也有另外一个榜位小幅回升，排名在第六。我们来听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渐渐。 在夜晚说早晨，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为物和旧照，谁变迷，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别让我再失眠，沉迷后有不应该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了，谁承诺似信念动摇，会中了闲话和玩笑，忘记吧，谁记住，谁要我？

对应今年的偶像练习生，去年高人气的网综《明日之子》最大的赢家莫过于毛不易了。一首《消愁八方》点赞，个人专辑同名主打《平凡的一天》呢，也是有着很好的成绩。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给你给我》在本周全球榜上以第五名的高榜位新鲜入榜。而第938期榜单的黑马歌最好成绩上榜新歌呢，是属于 JW 王浩儿的《主宰》。这首歌之前呢，在我们香港方面的主办电台榜单上中文歌曲龙虎榜取得过冠军，而本周呢以第四名的身份进入到全球榜。至此那本周榜单六首进榜新歌以及15名到第四名的歌曲已经完全播报完毕了。那冠亚季军以及离榜歌还有我们的全球推荐歌将在下一个小时将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来听这首 JW 的《主宰》。 一句我心头言我嘴散去，每一句双手拥抱暖身躯，心中竟有冷风吹。不对太不对，我不可再挖取闯进你心里，天空总有禁飞区，方中有废纸堆，情绪永远的坠落，而爱你很寂寞，浮沉在爱的深海，苦苦挣扎放不开。 第二位莫文蔚绝，本周冠军曲目张杰一路之下， 又被留在了路上。

出道十年的邓紫棋今年推出了童话三部曲系列啊，首张 EP 另一个童话的这首主打歌倒数已经推出呢，就在各大榜单上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在全球榜方面呢，是上周空降冠军，本周第四位。那在第938期的这个 Top 3的排行当中呢，亚军位置没有变化，依然是已经出道25年的莫文蔚的一首绝，收录在今年发表的专辑我们的中场相遇。 脱掉皮靴，跳下白雪，有一些轻快轻的很爵士，也吻过喉结，转过绿叶，有一些眼里很绝代，变成我 Yeah.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张杰今年呢最重要的音乐计划 Way Life 已经进行到了第三章，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系列第二章 Way Life 2的主打一路之下，也是我们本周全球榜从季军成功登顶新料的冠军歌，恭喜。那听过了第938期榜单的15首歌曲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离榜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非常失意的离榜歌，上周第15名成绩上榜，本周下榜，来自于阿琳的这首《一舞钟情》。 我自信 心里 析，也快分析，勇敢思绪遇见谜底。 风轻

此外呢，气温下降，天气进一步转凉，体感日变化明显，感冒高发，请您注意适当添衣，防止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风四级左右转二级左右，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根据市交管部门的预测，今明两天16点到19点，本市高速公路将出现进京方向的车流高峰。在返程期间，交管部门预计在部分时段，京港澳高速、京承高速、京开高速、京沪高速、东六环车流量将达到饱和。此外呢，首都机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周边的交通压力也将较为突出。6号晚工人体育场将举办演出活动，7号晚国家体育场将举办演出活动。今明两天，国家网球中心将继续举办201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交管部门预计上述活动开场前和散场期间，观赛观演的车辆集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将同样较为突出。国庆节假期是南京中山陵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之后的首个黄金周，虽然每天的游客超过10万人次，但是通过智慧管理平台科学调度分流，告别了人挤人的现象，游客的游览体验更加舒适。南京中山陵今年6月1号开始实行实名预约免费参观，海内外任何地方的游客只需要打开中山风景区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中山旅行小程序，就可以最多提前一个月预约游览时间，每天有多个时段可供选择。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继续来关注938期榜单的下榜歌。首先这个时段我们要听到的呢，可以说是上榜季巅峰，经历了大起大伏，以空降季军的身份上榜，第二周下滑9个榜位，排在第12，第三周离榜。我们来听李健的这首《懂得》。 那是春的感觉，并非只在复苏的田野，还有风声雨声，孩子们朗朗读书声。每当夏日晚风吹送芬芳给热烈的情侣，在那潺潺水边说不完千言和万语。花开花谢，白天黑夜，一切自然又不尽然。稍作停歇，我忙碌的朋友，你追逐着季节，可看到脚下的落叶。请你不要忽略年迈的人，别问我为什么，就像白雪覆盖的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不能停留？你曾感叹时间飞快，昨天还在，转眼未来已到来。无论怎样的未来，有些事不能更改，就像你在风雨面前从不后悔，请你不要胆怯，善良的人在黑夜里我陪你，你看天边的光或暗或明，却从未熄灭。 李健在今年的全新单曲，这首用四季的变化来比喻人生百态的懂得，从以黑马姿态空降季军上榜到黯然离榜，只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好，在上周的榜单当中呢，其中两首有着摇滚 icon 的歌曲呢，在本周双双下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杨千嬅改自04年黄贯中写给刘德华的《马龙白兰度》。当孩子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在辅导学习的过程当中，孩子的顽皮往往会把一个妈妈从淑女变成 rock。身为父母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同感。好，来听上榜三周本周下榜杨千嬅的这首《摇滚之母》。 他当年舞蹈温书唱歌，有话做就做，就做都没做完，一页斗磨，大大搭练习操卷有益，日夜练背默，背默测验就嚟周末展望。错错错，有尊严尊严高，大家也愤怒。我放学去学会不爱创造，去美化教育教育这个态度，每次为了对付考试就错。你变变破怪兽喷出火，日学夜学偏学大人鄙视对望，越背默越静默，理想各方日夜做练习，练习中做敌人反目碰撞。错错错，答错就要爆到吉他的眼泪，答错就爱到流爆唱奶奶，插满傲娇的花季， 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宿醉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拟，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的也大地，春夜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可是换给成场地，春雨蒙蒙像咒力，洒满痛彻的脚印，有人在站。 汪峰的时代的标记在本周没有出现在榜单的排名当中，这首歌呢之前上榜11个星期取得超长榜龄，并且最好成绩进入了 top 5， 可以说是功成名就。那听过下榜歌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938期榜单的全球推荐歌曲。每一期的推荐歌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榜单上成绩非常靠前的歌曲。马来西亚方面呢，虽然有长进的昨日清空已经离榜了，但是作为时下最带流量的马来西亚歌手，这首歌呢在本地的出色表现继续成为了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那个字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不说话，来不及的再见多 红星美凯龙十一团结货震撼来袭，10月1至10月7日，至尊帽50元购1200元周年升值册，北五环商场3000元券包免费领，朝阳路商场领现货券包最多可省2700元，详询店内。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高高的舞台下降，脱下了两枚藤花，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关起门自己说谎，让心里就躺在地上，将痛的脚晾在床上，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 歌曲排行榜，来自于上海方面的全球推荐歌，田馥甄的自己的房间。秉承把握在当下的概念， Life is life 的想法也贯穿到歌曲的制作当中。这首歌呢，是以现场录音的方式记录下了歌曲诞生过程中的每一种真实的东西，让音乐变得更加的鲜活。那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北京方面的推荐歌呢，依然是本周第12名成绩入榜，来自许巍的我的爱。好，我们跳掉。那而香港方面的推荐歌呢，同样也是本周的榜中歌，来自于 Robin and Candy 的青春终老。好，这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呢，将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我们明天上午10点节目当中再会喽。 春雪时光放慢，尽